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问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1，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晚高峰愉快，我是夏萌。在这里也祝愿大家新的一周呢，工作和生活都可以双顺利。 哎，在接下来的2个小时的时间里，从晚高峰的5点到7点，将由夏萌和康乐陪着大伙一块快快乐乐的度过晚高峰的难忘时光啊。 哎，那今天晚上说点什么？ 这得说点跟梅西相关的呀。 哎，那必须哈，梅西也是迎来了大巴黎的首秀，虽然是下半时替补登场，但是我觉得这个球迷啊应当是相当的满足了吧。 是，可谓是还是仍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啊，就梅西一出场那闪光灯刷刷的。而且在比赛结束之后，看到了对方的门将抱着自己的孩子瞬间化身为小迷弟， 是的， 来找梅西。第一是要签名，第二就得合影了。 要合影， 对、 啊，自己和这个梅西的合影不重要，重要的是下一代与梅西的合影，看一看这偶像的作用哈。 是，这对他来讲一定是很满足的时刻，就是这个已经要到了这个合影的人。 嗯， 同样，我相信对于梅西来讲也是非常的满足啊。 因为无论是在原来巴萨还是在现在大巴黎，同样都是万千宠爱于一身这样的一个角色，同样呢在球场上也会被得到这个特殊对待。 对啊， 所以你说， 而且他的就是梅西啊，我认为他之前会有一个忧虑，觉得我从巴萨到了大巴黎，我会水土不服吗？球迷还会喜欢我吗？ 球迷这方面我觉得不用担心，担心的就是球场上这个球员之间是不是会彼此照顾一下。 所谓的照 顾， 是看到了这个，确实梅西一拿球，对方就又锁喉啊，又是拉拽的，感觉梅西踢的就这场比赛磕磕绊绊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梅西他有了心里的一种所谓的满足感，我依然是世界的顶流球员啊， 那是肯定的。无论是在哪一块球场，聚光灯肯定都是聚焦在梅西身上的。这一点我相信，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场边的球迷，对他来说呢。都是哈，目光都是锁定在梅西身上的。 对呀，这个目光所及，其实，聚光灯、闪光灯，包括目光，这个都是讲究的人们的注意力。一旦你的注意力能吸引到某一个人的身上，那它的价值就一下子提升了很多。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包括大众媒体给予这些球星们的关注啊，其实也是塑造他们身价，包括未来很多挣钱方式的一个必然的这个途径啊。因此，从这个方面，包括经济层面上来讲，梅西应该现在都是非常的满足了。 对，无论是梅西也好，还是喜爱梅西的球迷也好，还是说这个场外像我们这样的媒体也好 啊，梅西来到大巴黎了，首秀看完之后呢，各方相对还是比较满足的吧。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说一说您最满足的时刻哈。 哎，是。 不光是看完梅西的首秀之后，平时在生活上、工作上，是不是也有一些特殊的节点是让您满足感强强的呢？ 对，满足感爆棚的时候，大家都来分享一下吧。这边看到了，已经有朋友班亚杰他说了，人间最满足的时刻莫过于在寒冷的冬天喝一碗热腾腾的鸭血粉丝汤啊。 确实， 他说是见底儿的那种，真的是超级的满足。可能他说我就是一个比较容易被满足的人吧。 那这样的人的话，我觉得这个获得幸福的能力也是超强的啊。 对啊， 幸福感也会经常来找你。 是，所以我们说到满足这个话题啊，就是不得不提的是，每个人对于满足的这个阈值它是不一样的。 多肉也快乐，他也说这个我对一切的要求不高，下班回家直接吃饭就很有满足感。哎，也是哈，不光是吃到好吃的东西，有的时候呢也不用自己做，回家就能看见热气腾腾的一桌饭菜等着自己，那满足感马上一下就治愈了一整天的不快乐。 哟，勤劳的小蜜蜂回复了这句话说，你这个下班就能吃到热乎饭就叫满足了。他说他的满足可能要更进一步，吃完了睡，睡完了吃啊，每天都能这样幸福的接上。那您是不是就跟这个十二生肖当中的某一位越来越像了呀？ 哎，那然后这个烦恼就会来了吧，我怎么减肥呢？ 啊，可能他就没这烦恼了，很容易满足的人。大家对于满足的这个标准是不同的。这边还看到了一位应该是老师，这位朋友啊，他叫了不起的123×5，他说了，之前送走了一批毕业生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最有满足感的，看到了这些孩子们啊，都有小伙子小姑娘长大成人之后，而且他们的这个考上的学校也都相当的不错，希望他们能够在新的岗位上是继续的发光发亮啊，真的啊，就是老师这个岗位啊，他是看着学生一点点长大，然后自己一点点变老啊，但是最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就是桃李遍天下呀。 是的，有时候在送这个毕业生的时候，就是既满足又有点酸酸的， 哎， 就看着这些学生们都成人成才了，远走高飞了，去奔更好的前程了啊，这都是自己教育出来的结果。 对， 但是呢，这些熟悉的笑脸、可爱的脸庞，一个一个都要离他远去了。 是，我相信大家一旦说起自己老师的时候啊，就会有很多个这个经典的瞬间。您可能忘了曾经的一些，比如骂你了，是包括批评你的事儿， 罚你 啊，对，可能都忘了。我个人的这个印象啊，经验，就我记得真的就是我那几位对我特别狠的老师，的几个非常甜蜜的瞬间。 哦，你这个还挺矛盾的哈， 对， 又狠又甜蜜。 对，包括我的高中老师，我记住他两句话啊，当时这对我最狠的老师，一句话就是话语权就是生存权，第二句话说，严康乐，你要经营属于你自己的言说方式啊，我把这两句话就给记下来了。 哎，你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老师曾经教导你要去做的事，对吧？ 是，所以说在学生时代啊，大家往往都容易满足，好像老师夸你一两句了，是吧，或者哪一天少批评你一两句，你就会感觉立刻满足了。但人一长大了，夏萌，真的是我们这个随着经多见广，社会的经验也更多了之后，这个被满足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的事儿。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的哈。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人啊，就像是一个轮回一样的。当你慢慢慢慢的随着年纪增大了以后呢，你那个容易被满足的那一份心啊，那份心境啊，又可能会重新回来。 是啊，这边还有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触啊？ 对对对，就是人他这个满足感，好像也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可能人年纪越大，容易满足的一些事情呢就越多。 对呀，比如说你前一段时间可能还纠结于这个房子，我得住200平的房子才满足。 这要求还挺大的，挺高的啊。 是，但是我觉得有可能过两年，您的心境发生变化了，就觉得，哎，我现在住个这个100平的房子，其实也挺好的。 哎，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的比什么都强。 对呀，这边好多朋友是刚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今天聊的话题，通过梅西重返这个他的人生的第二个春天吧，这职业生涯的第二春，在巴黎首秀，依旧是万千宠爱于一身啊！大家也说一说各位最有满足感的时刻吧。 微博和微信都在开通当中的。那么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是，这边看到了噔噔噔噔，他说了，现在吃妈妈做的苦瓜就是最大的满足感啊。啊，看来 吃着苦瓜心里也甜。 哎，是啊，这句话说得好。另外还看到了香草八宝粥说，被别人称赞的时候，他说他就是感觉到很有满足感。哎，他好像是一位护士哦。他说，那天早上上班的时候，被一位病人称赞他打针的技术好，说帮他打针没啥感觉 啊。是。 哎，说是打完了，哎，打完了，哎呦。您这打针的 技术高啊。 是啊。 就是夸奖自己的业务能力强。还有些朋友呢，像一路向北就说，我就希望我孩子们都健健康康的，家人都平平安安的，我就满足了。 哎，是，这都是很简单的满足。 对。 但是却是人生当中所必备的一些事儿，比如说你的安全感，你的家人的幸福和快乐。这个都是构成你满足感的最简单但是却最基础的事情了。 你说了，咱们说了那么多就是满足的时刻啊，或者让人满足的事情。 是 不是有些人得了很多也不满足呀？ 哎，你说这个是就是不满足的人还是挺多的。尤其是好像据我了解啊，很多有钱的人反而也不容易很满足啊。夏萌， 没错，最近正好也在看这个扫黑风暴嘛，里边就很多各色各样的人，人群不同，社会阶层也不同，你就感觉拥有的越多的人啊，好像他越不容易满足。 对呀、啊、是不是因为他们的已经眼界开阔到一定程度了，比如说已经是挣好几个亿了，还想挣好几十个亿 啊。 但是 有更多的权利 啊。对呀、权和钱他都想更多的来拥有，但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贪心不足蛇吞象。所以你如果一个人过于的贪婪的话，他就是不容易被满足啊。 是的，当你的欲望膨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那么一根小牙签就能让你爆炸了。 是所谓的欲壑难填啊。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聊一聊各位最有满足感的时刻。这边看到了快乐的小男孩说了，冬天啊，吃一碗热腾腾的卤煮火烧，他认为那个时候是最满足的了。是啊，有时候满足他跟钱也不是100%挂钩的。 是的，强哥还说呢，说我2015年喜得一子，今年我又得了一闺女，凑成了一对好，凑成一个好字，太满足了。 是，这边还有三妮不小心姐，她说了，很容易满足啊，我比如说别人看不出我贴了假睫毛 哈， 这个她就很满足。 哎，你说，哎呀，你这睫毛真好看，是天生的吧？ 对啊，或者说你拍一张照片，别人说了，哎呀，你这个 P 过的吧，结果你根本就没动啊。 是的， 对吧？ 来一个凡尔赛啊。 是， 吴梦生说，满足的时刻就是吃一顿解馋的就特满足。比如说时不常的就特别想来一顿火锅，哎，吃完以后特高兴，特美。 对，这边还有记事本也说了，他说长大后满足感越来越难了，就不像小时候。小时候他的妈妈给他买个东西，让他吃，他就满足的很要命的感觉。他说现在比小时候可有钱多了，家里给的钱也多了，但是很难找到曾经的那样的一种快乐了啊。所以满足感，我个人觉得它是有实现的。就是时间一改变，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一旦改变的话，那对于满足的定义也会有所改变。 是的。还有卓家勇这位朋友也给我们说的他朴素的这种心态，他说家庭成员身体健康，有固定的收入，子女呢各自能够创造自己的财富，自己也能够平平安安平平淡淡的解决衣食住行，温饱无忧，就非常满足了。 哎，我突然想起了这个常回家看看那首歌里边有一句唱的，其实就是这种满足感啊。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呐、 一辈 子不 容易，就图个平平安安。 对，还有第二遍就图个 团团圆圆。 哎，你看平平安安和团团圆圆，这个就是大家最有满足感的两件事了。 哎，还有马路口他说，哎呀，每天都有金戈铁马可以听，就非常的满足，谢谢。非常感谢您对于我们的大力支持。 是6645也说了，国安的名保住了。哎呦喂，太满足了。 是球迷的心声。 是，未来还有让您更满足的事儿，比如说工体的新球场， 死忠球迷区域。 哎，对啊，这新球场，这球迷一喊，我觉得比以前那个声肯定是更加的壮观啊。 嗯嗯嗯， 对。 还有，我是曼联，说和朋友在一块儿就很有满足感。 啊，是，尤其是跟朋友吃吃喝喝、谈天说地，另外互相倾诉各自的烦恼的时候，啊，括号。你发现你的朋友也有各自的烦恼，就不只是你自己个儿一个人有烦恼。 是的， 啊，你也会感觉到这个生活其实不只是对你一个人很苛刻呀， 嗯， 好像对很多人都很苛刻。这时候有心理平衡了，仿佛就会有一种满足感， 哎， 是吧？ 大家都不容易啊。 对， 嗯， 当然刚才说到了不满足感，这个突然又想起了一个经典的影视剧啊， 嗯， 夏萌，就是 的， 《甄嬛传》。 就是接下来我们想给大家去带给大家的那种满满的不满足的感觉。 对，就是突然想到了《甄嬛传》当中很多朋友都看过，里边好多的人其实都是不满足的， 其实也是那种就是位高权重，你可能获得的越多，拥有的越多，越不满足。 对， 嗯， 里边好像你说谁满足啊，都不满足，皇上不满足，太后也不满足， 嗯， 各个妃子包括这个甄嬛本人她都是不满足， 每个人群都有每一类人群的追求欲望哈。 对啊，但你要说这里边最不满足的是谁？ 皇后娘娘吧， 我看也是。 嗯， 因为其中好像是这个静妃呀，还是什么哪个谁说了一句，说她都已经到达皇后这个地步了，怎么还不满足啊？ 哎，可就是这样，往往你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位了，你已经可以俯瞰众生了， 是， 但是你内心的那个欲壑难填哈，就让你永远都活在地狱当中。 哎，咱们给大家也演绎一下吧， 可以， 经典重现。 我怕我笑场了。 没事，咱们一秒钟进戏啊，大家都是专业演员了啊。给大家表演这一段，就是这个《甄嬛传》当中的皇上和皇后，他俩最后 PK 的就是，就是皇上发现了皇后的真面目，然后皇后就说自己怎么怎么就满足不了自己了。哎，咱们把这一段重新给大家演绎一下。 嗯， 音乐，走起。已经到了这地步，你可认罪吗？ 若非等你亲口问， 不要笑，不要笑，重现，重新来，重新来，我重来，我重来啊！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可认罪吗？ 皇上既然已经相信，何必再来问臣妾呢？ 若非等你亲口认罪。你以为朕还愿意再见到你这张脸？ 臣妾已经年老色衰了，皇上自然会嫌弃。臣妾只是在想，若姐姐还在，皇上是否还真心喜爱她逐渐老去的容颜？臣妾真是后悔啊，应该让皇上见见姐姐如今和臣妾一样衰败的容貌，皇上或许就不会这么恨臣妾了。 新词则貌美，春颜纵然年华老去，也一定会胜你千百倍。 这对玉镯还是臣妾入府的时候皇上亲自给我戴上的，愿如此环朝夕可见。可如今皇上以为臣妾犯错，大约不愿意再见到臣妾了吧。当年皇上同样执着此环 和臣妾说，若生下皇子，福晋就是臣妾的。可臣妾生下了皇子时，皇上已经娶了姐姐为福晋，连臣妾的孩子也要被迫成为庶子，和臣妾一样，永远摆脱不了庶出的身份。 你知道朕并不在意嫡庶，皇额娘也不在意，皇额娘是庶出，朕也是庶出。 皇上，你可曾知道庶出的女子有多么的痛苦啊？嫡庶尊卑分明，臣妾与臣妾的额娘很少受到重视，你可曾明白呀？ 朕明白，正因为朕明白，所以才在你入府之后厚待于你。即便朕立了纯元为唯一的福晋，你也是仅次于他的侧福晋，可是你永不满足啊。 本该属于臣妾的福晋之位被他人一朝夺去， 臣妾很想满足，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纯元是你的亲姐姐，要是你入府，当时若不是朕错了，朕错的不是赢臣妾，咔一下，有人说我没入戏，林公子说我没入戏，你这怎么说我没入戏？这 我都想笑了，我一直都想笑。 啊，这边没串台，没串台，我们今天 没有，没放那个广播剧呢啊。 对，不是广播剧啊，我们这是现演的。对， 嗯， 当然这个，你说这个皇后她是不满足， 这就是不满足嘛。当然了，他可能真的人生当中失去了很多啊，但是，他这一路走来，首先一心态没有调整好，第二呢，人的欲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从而把他变成了一个魔鬼。 是，哎，这边有说已经笑抽了，别笑抽啊，我们这都是带演技的，我们都是实力派的啊。但是最后一段咱俩还得给演完吧？ 啊，演完？ 对，把最后这一段。 哪段？ 最后的从这个。你疯了，我说你疯了，好吧， 行 啊，咱们开始啊，臣 妾做不到啊，哈， 好， 嗯。 你疯了，是朕执意要娶纯元，是朕执意要立他为福晋，是朕与他有了孩子，你为什么不恨朕？ 皇上以为臣妾不想吗？臣妾多想恨你啊，可是臣妾做不到呀，我做不到呀。皇上眼中只有姐姐，皇上你可曾知道，臣妾对你的爱意不比你对姐姐的少呀。皇上你以为姐姐爱你很多吗？你以为熹贵妃真的爱你吗？凡是深爱丈夫的女子，有谁愿意看着自己深爱的丈夫与别的女人恩爱生子啊？臣妾做不到呀，臣妾做不到啊。皇上虽然以为臣妾撼动，可是臣妾才是真真正正深爱着皇上，所以臣妾才会如此啊。 佛口蛇心，你真是让朕觉得恶心。哎呀，大家别恶心就行 大家一恶心，咱俩就不说了。 你看这个飘飘扬说了，好有画面感啊，这是经典重现。 嗯， 而且真的，这跟我们今天话题100%是贴合的。说一说最有满足感的时刻。 是的，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雍正当时这个剧里的皇上啊，他可能有一定的满足感，什么？他终于找到了。到底是谁把他最心爱的女人纯元给害死了？ 嗯， 他可能会有一定的满足感。 可是这个时候，皇后肯定应该是悔意满满了吧？ 对呀、啊嗯，这边六六四五也说夏萌这个很入戏，确实，你刚才那个经典的臣妾做不到啊，那个确实很厉害。 嗯，还有人说咱俩演不了戏，当不了演员，跟这儿过干瘾呢。 咱俩都是被主持人耽误了。 哎呀， 其实都有这个潜力呀、啊。好，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跟夏萌康乐就我们这个唯一的话题说说各位最有满足感的时刻来进行互动交流。当然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也是非常的热闹，我们稍微进一段资讯部分，一会儿咱们再聊回这个话题啊。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进入资讯部分，首先还是来说一说疫情防控的态势。截止到今天凌晨的零点，北京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新增一例疑似病例和一例无症状感染者。而为了做好2021年服贸会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障工作，服贸会执委会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障组研究制定了疫情防控的工作方案。疫苗接种方面，按照无禁忌症者应接尽接的原则，所有人员都应当全程接种疫苗，未全程接种者呢，原则上是不能够出现在活动现场的。核酸检测这个方面呢，所有重要活动的参与人员都必须在 来会之前呢，提供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能参会。全程参加9月3号到7号服贸会的工作人员需要提供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能够参会。9月5号呢，会加做一次核酸检测。所有境外嘉宾和工作人员都需要提供进北京之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能参会。 而今天上午，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秋季学期中小学教育教学相关工作。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绍到，目前除个别地方暂缓开学外，全国绝大部分的地区中小学、幼儿园将会在9月1号安全正常开学。另外，会上明确到，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其他年级由学校每学期组织一次期末考试。初中年级从不同学科的实际出发，可适当安排一次期中考试，要合理控制考试难度，严禁抄课标、抄教学进度命题，要合理运用考试结果，学校期中、期末考试实行等级评价，要统筹处理好考试、作业、日常评价、质量监测等方面的关系，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学习习惯与学习表现、学习能力以及创新精神等方面的综合评价。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相关要求，严格执行教学计划，不得随意增减课时、改变难度、调整进度，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讲新课，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杜绝重复性、惩罚性作业，不得要求学生自批自改作业。还有考试结果不排名、不公布，并以适当方式告知家长和学生，不得按照考试结果给学生调整分班排座位、贴标签。还有呢，就是提醒家长在去报名一些课外课程的时候呢，不要预缴超期、超时长的培训费用。针对一些地方出现了培训机构退费难，甚至卷钱跑路的问题，教育部教育督导局一级巡视员也表示，家长可以向各地双减管理监督平台举报，也可以向当地的职能部门去反映。 另外也是要关注到的，北京环球度假区今天宣布将会在2021年9月20号盛大开园。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两家度假酒店、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将会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在正式开园之后，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将会凭门票进入，而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游客无需购票即可前往。届时，入园的客流量将会根据疫情防控的需要进行管理与调整。 2021年服贸会将于9月2号到7号在北京举行，其文旅服务专题线下展位于首钢园展出。届时，观众可以在文旅融合区内看到首批16家北京市文化旅游体验基地的集体亮相。届时，观众可以在首钢的展馆内现场参与体验京剧脸谱、造纸印刷、景泰蓝点蓝，还有制作香囊等等的文化艺术魅力的体验。旅游服务展呢，一直是体验感强、观众参与度高的展览。今年新科技、新模式、新场景、新体验将会出现在线下展区，通过 5G 加 8K、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应用，观众可以体验新一代的沉浸式、体验式的文旅消费内容。 而家中还有超标电动自行车的市民朋友们要注意了，从今年的11月份起，交警将对过渡期结束后仍上路行驶的超标电动自行车依法扣留，并对驾驶人员处1000元的罚款，逾期6个月未处理的将会集中销毁。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的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悬挂临时标识，也就是橙色号牌的电动自行车，3年过渡期将会在今年的10月31号期满。期满之后，这一类的车辆将不得再上路行驶。为引导车主及时淘汰超标电动自行车，确保车辆处置各环节有序运转，北京市将以车辆以旧换新为主要渠道，回收拆解为补充路径，引导超标电动自行车在过渡期结束前加快有序退出或置换为合规车辆。目前北京已经有800多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持续开展旧车置换活动。 北京将文明驾车礼让行人教育纳入出租汽车含网约车驾驶员的学习培训、考核、考评工作中，树立运营车辆带头礼让手续、示范引领的良好形象。在运营行驶当中，驾驶员要遵守距斑马线30米减速、20米准备刹车、10米随时停车的斑马线321原则。 目前北京市交通委已经在全市交通运输行业深入开展文明驾车礼让行人专项整治行动，强化行业从业人员自律意识，广泛倡导文明礼让理念，促进市民文明交通习惯养成，构建文明和谐的首都交通环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在2021年8月30号清晨顺利完成进驻澳门以来的第22次建制单位轮换。本次轮换出澳的官兵圆满完成了驻防澳门的各项任务，以实际行动展示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赢得澳门同胞的广泛赞誉。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之前是进行了认真训练和学习，系统掌握了军事技能、澳门基本情况和有关的法律知识，具备了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和素质。 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按照中韩双方达成的共识，退役军人事务部牵头会同中央有关部门和辽宁省委省政府，昨天正式启动了第8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装检交接迎回安葬工作。中韩双方将于9月1号在韩国仁川共同举行烈士遗骸装殓仪式，2号上午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进行交接仪式。运送志愿军烈士遗骸的专机抵达沈阳之后，退役军人事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将于9月2号上午在沈阳机场举行烈士遗骸迎回仪式，9月3号上午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安葬仪式。 记者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了解到，近年来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断加大保护力度，有效遏制了盗猎藏羚羊案件的发生。保护区内藏羚羊的种群数量从不足20000只涨到了7万多只，而近期藏羚羊的大规模迁徙盛况是再现于青藏高原。日前国家林草局发布消息，我国藏羚羊的保护等级已经从濒危物种降级为近危物种。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的全部内容。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梅西大巴黎首秀依旧万千宠爱，梅西肯定是相当的满足了，各位也说说自己最具有满足感的时刻吧。今天女主播夏萌和男主播康乐从晚高峰的5点就一直陪伴着各位，将会有2个小时的陪伴。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我们节目继续的聊回来。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的节目从晚上的5点到7点2个小时晚高峰的时间，都会陪伴大家聊一点让人满足、具有满足感的事儿哈。 是，这边我们是通过梅西把这个话题勾连出来的。梅西在巴黎首秀依旧是万千宠爱。梅西肯定获得了很多的满足感，而各位也说说自己最有满足感的时刻吧。 这边看到了黑暗需要光明，他说了，今天聊的是满足感，但其实想了解大家深层次的生活方式和相关的理念啊。 哎呀，真厉害，一下把我们这个话题就给提炼升华了起来哈。确实也非常想和大家去探讨一下各自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平时我们都是隔着这个电波一块儿去进行沟通交流哈，聊着聊着吧，大家也都相互彼此比较熟悉了，大概知道哎，谁谁谁是个什么样的心态， 对， 谁谁谁有的时候会遇到什么难事儿啦，心情不痛快啦，会跟我们聊一聊。是的，聊着聊着我们就成为好朋友了，聊着聊着呢，我们就相互的了解彼此了。那今天就很想知道，大家什么时候最有满足感？ 对，其实作为主持人，一个最大的满足感就是了解听众的所思所想，而且能够精准到达您的心里。这样的一个位置，这个是主持人的一个非常强的能力。所以一旦比如说我们两个说点什么了，你很快的给我们回复了，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对于主持人最大的一种满足感啊。 没错没错，一下就说到了我们的心声哈。还有 Y 这位朋友呢，他说家里人把我做的菜都给光盘了，这个时候我是最有满足感的。 哎，是 啊，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有了孩子之后呢，给孩子做辅食做吃的，刚端上去哈，他一句不要不要，不吃不吃，哎呀，我当时我就觉得我瞬间就心情荡到了谷底 啊！如果都吃了那 哎呀，他如果那天给我光盘的话，真的就像 Y 这位朋友说的、 啊、 满足感 是 爆棚， 甚至还舔嘴抹舌的，比如说这个再舔一舔这个碗啊，那种感觉你会更加有满足感 的。是的是的，说到我的心里去了。 对，这边喜爱的他说了，我爱的人欣赏我，表扬我，鼓励我，像家人一样，就是各种各样的赞美我的时候，他觉得他是一个最大的满足感。 嗯 啊，尤其是涉及到爱情这方面啊，您喜欢的那个人，他无意当中要夸你一句，这个胜过其他人夸你一百句。 哎，没错， 满足感爆棚了。 嗯，还有说望之辉也在支持我们的节目，他说金戈铁马以后呢，可以来一个这个每日小剧场和每日一歌，这都是金戈铁马的特色呢。每日不光一歌了，每日好几歌我们现在都能够实现了。每日小剧场今天试了一下， 嗯，是今天第一时段我们试了一下《甄嬛传》当中的、嗯、就涉及到皇后她总是不满足是吧， 对 啊，臣妾做不到啊， 皇后和皇上对峙的那段， 对、 嗯 啊、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更加符合这样的一个话题，当然其实也是对于主持人的一种满足感的体现。 哎，是是是，虽然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要笑疯了哈哈哈，我要笑场了什么的，但是如果能够把话题很好的引出，或者说对于话题进行一个很好的诠释，我觉得、也是很值得的嘛。 啊，最重要的是满足了主持人想当演员的这个需求啊。 哎呀，你说大实话， 瞎说啥实话？好，明天继续演啊。 嗯。 哎，这边还有朋友提到的，The Day 3019，他说了，把一件小事儿坚持做下去，而且他换来了做其他事的机会，他说这个时候最有满足感啊。我理解您的意思，比如说您的单位公司老板给您一个小事儿，您把它做好了之后，人家信任你了，觉得你的能力是够用的，所以再给你一个其他的更大的任务是吧。 哎，是理解了。还有柳香小杨他说，父母的理解和妻子的支持是最能让我获得满足感的。 哎，是的啊，这是提到家庭了，家庭是很多朋友满足感的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需求。 对， 当然还看到了素米旅行说了，家人们都坐在一块儿开家庭会议，然后吃一个热腾腾的粗茶淡饭家常菜，他觉得很温馨就很满足啊。 嗯嗯嗯。还有1117这位朋友说，因人而异吧，满足对于每个人来说是不一样的，有人挣钱满足，有人学到新知识满足，农民伯伯丰收了就满足，要看是什么样的人了。 对，这边还看到晨晨说到，在体育方面他喜欢的球队赢球，比如说国安、首钢、 AC 米兰还有库里的勇士队啊，一旦这几个队赢球了他就感觉到非常的满足。 嗯 啊，但是你有没有遇到过在同一天这四个队都输球？ 那心情里边 心里边一片黑暗啊。 啊，那您就是好有一比啊，可以比刚才我们这个演过的《甄嬛传》里的皇后啊。 嗯 啊，那个心情就是无论让你怎么样的高兴，你都会说臣妾 臣妾做不到啊。 是的。还有了这边三扇太阳他说了，每次坐公交车给老人家让座的时候，他自己就会有一种满足感。 哎，说的特别对，很准确，就是当你再去做一件 服务于他人的时候，帮助到他人，其实往往自己获得的满足感哈，也许要比别人获得的那个帮助更大。 对，尤其像是这个让座这种事儿，您能够实打实的帮助到，无论是老年人啊，亦或是这个残障人士啊，亦或是比如孕妇啊等等的，您能帮到别人了，其实不用别人跟你说感谢，就是大家在车厢里边投以这种赞赏的目光，我觉得那一会儿，我个人的这个经验，我就会感觉到非常的满足啊。 对，但大部分这个时候，别人也都会给你点个头啊，或者示意啊，谢谢一下。现在有人戴着口罩，你听不清楚，但你能感觉到那个人眼神里边透着就是感谢的那种情感啊。 对， 哎呀，那一下很满足。 是，这是在如今的这样的一个疫情的特殊时期，大家都戴着口罩啊，但是我相信你能感受到在眼中流露出来对你的这个感谢的之情啊，其实这也是人情味的一种最好的体现了。还有这边还有 Muscula， 他说了，最有满足感的事儿就是有西瓜在夏天啊，有小说去读，有爸妈的陪伴，然后还能去想去的地方啊。另外说在冬天的时候有一个温暖的被窝，他说我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啊。 是的，其实我们总结了一下，大家满足的事情其实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对吧？没有人说是哎我要那个上天入海的，并没有这些。大部分人的被满足的事情无外乎就是哎我吃了顿好的，我睡了个饱觉， 是 那个孩子挺健康，挺懂事听话，家里边老人都很平安健康，身体没毛病，哎就很满足了。 对 啊，这就是我们平凡人普通人最满足的一些事情。 是不是去奢求什么的这个多有钱多有权啊，多有什么什么的，而是期待自己的生活是一种平稳的感觉，平稳的状态。其实这个就是大多数普通人的这种满足感的基本的来源啊，需要一种稳稳的幸福啊。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 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哎，真的，其实有时候这个满足感它是最简单的一种幸福啊。 嗯，是，就是实实在在的，你觉得你活在当下。 我是曼联说啊，这个满足感就是好心情啊。每天有好的心情，这是一个最大的满足感了。 是的。 晨晨也说了，路上不堵车，或者说堵车了也不堵心。 因为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哎，对啊，每天的晚高峰5点到7点，欢迎各位锁定金戈铁马。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我要幸福，能抵挡失落的痛楚，一个人的路途也不会孤独，我要稳稳的 这是我想要的幸福。 是啊，听了这歌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这种所谓的满足感，是你在生活当中能够抓得住什么，而不是所谓的好高骛远啊。 嗯，柿子里还说这个康乐就是体育广播的麦霸歌手，我的满足感就是赶紧来电啊！这样的节目呢，听咱们的节目就可以不用流量了，因为他那儿停了一整天的电， 哎呦， 用了很长时间的流量啊！如果有 WiFi， 就太满足了。 哎、是我突然想到，这位朋友提醒我了，满足感一种最大的体现是什么？就是在停水停电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曾经的那是多么的满足的事儿、 嗯、 啊！包括有非常清新的空气的时候，然后到了空气有污染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曾经是多么的满足。 嗯、 所以满足感是需要对比的。 哎，我觉得今天啊，在我们的这个短信平台当中，很多朋友都在说我们的节目改版之后非常有风格，其实这也极大的满足了我们的这个内心哈、啊， 是满足了我们的视听的需求。未来节目还会有更多的惊喜带给大家。嗯、我们今天的话题只有一个：梅西巴黎首秀，依旧万千宠爱。说说您最有满足的这种时刻是什么？今天女主播夏萌和男主播康乐将会从晚高峰的5点到7点一直陪伴着各位。接下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首先来关注体坛赛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2点45分，本赛季法甲联赛第四轮，巴黎圣日耳曼客场挑战兰斯。本场比赛，迪玛利亚、姆巴佩、内马尔首发登场，梅西替补完成了法甲首秀。最终，大巴黎凭借着姆巴佩的两粒进球，客场2-0零封了兰斯，喜提联赛的四连胜。 另外关注一下东京残奥会方面，29号，这是残奥会的第五个比赛日。在昨天，中国代表团获得了16枚金牌、8枚银牌、3枚铜牌，当天以46金、29银、29铜，共104枚奖牌，遥遥领先。当晚备受关注的女子50米自由泳 S11级的决赛进行了重赛，中国运动员马佳、李桂芝依然包揽了前2名，而马佳是再次打破了世界纪录，29秒20的成绩比27号又是提高了0.26秒。另外，中国队还包揽了男女子花剑的团体赛金牌。 今天，国教委会官网发表声明称，国教委会前主席雅克·罗格去世，享年79岁。根据资料显示，雅克·罗格1998年当选国教委会执委，2001年7月成为国教委会第八任主席，任期到2013年。2008年，罗格在北京奥运会闭幕式致辞当中说，北京奥运会是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罗格是萨马兰奇的继任者，他在2001年到2013年担任国教委会主席期间，对国教委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大力反腐，加大兴奋剂查处力度，夏奥会瘦身，以及创办了青奥会，增加国教委会财政收入。这位整形外科医生用自己的严谨和威望塑造了国教委会的新形象。有媒体说，在2001年成为国教委会主席之前，他在比利时的医疗机构每年看5000名病人，做800次手术。 而1942年的5月2号，罗格是出生在了比利时的北部城市根特。他参加了1968年的墨西哥城，还有1972年的慕尼黑，以及1976年的蒙特利尔三届奥运会的这个芬兰籍帆船的比赛。所以，罗格先生曾经是一位帆船运动员。他还曾在比利时国家的橄榄球队效力了10年。哎呦喂，才知道是帆船和橄榄球的双料的运动员。当然，罗格在34岁开始了他的体育管理生涯，当时他是比利时国家奥委会的运动员代表。罗格先生在2001年7月16号在莫斯科是当选了国际奥委会的第八任主席，当时他击败了其他的4位候选人，成为接替萨马兰奇的继任者。他在2002年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在医学上，你首先要听取患者的意见，你听他说什么，然后做检查分析诊断，然后提出治疗方案。我绝对是一个倾听者，我和人们商量，试图做一个分析，我不会一个人做决定，我是一名团队成员。当时外界对罗格的上任给予了相当高的期待。挪威前国教委会委员格哈德伯格格他是曾经表示， 他的上任绝对是正确的时间，选择了正确的人选。我们经历了很多混乱，我们必须摆脱这种局面。 罗格也享有干净先生的美誉，他上台之后，很多言行都帮助他迅速和国教委会污点和精英形象划清了界限。在他上台的几个小时之内，他宣布在盐湖城奥运会期间将住在运动员村而不是国教委会的酒店，他也就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住到奥运村的国教委会主席。罗格会说五种语言，他的母语是弗兰芒语或者荷兰语，他也会说法语、英语、西班牙和德语。他在掌舵国教委会期间主持了雅典、北京和伦敦的夏季奥运会，以及盐湖城、都灵和温哥华的冬季奥运会。北京奥运会筹办期间，罗格多次来到中国访问和考察，他始终坚定地力挺北京。他曾经说，中国有13亿人民，我也有着13亿个好理由来选择北京。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之后，罗格在闭幕式上表示，感谢中国人民，感谢所有出色的志愿者，感谢北京奥组委，这些日子将在我们心中永远珍藏。通过本届奥运会，世界更多地了解了中国，和中国也更好地了解了世界。这是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 而此前，萨马兰奇和国教委会被批评在兴奋剂方面过于松懈，罗格上台之后发起了一项引人注目的兴奋剂零容忍政策。他将奥运会期间的药检次数增加了一倍，达到5000次，对赛前和赛后进行了严格的检查，并对前几届奥运会的药检样本采取了复查制度，来追溯性的抓获作弊者。另外，为了控制奥运会的规模和成本，罗格为夏季奥运会制定了10500名运动员和28项运动的上限，希望将夏奥会的参赛规模控制在10000人以下。当然，罗格也为年轻人的肥胖率上升感到惋惜，并试图让年轻人远离沙发。他主持创办了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青奥会。这项赛事是为15到18岁的运动员来设计的，目的是让他们参与教育和文化体验以及体育竞赛。2010年夏季青年运动会是在新加坡首次举办，青奥会的创办被认为是罗格奥林匹克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罗格和他的夫人安妮·罗格育有一子一女。早在2002年，罗格就被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二世授予了伯爵爵位。2014年2月15号，英国女王任命他为白金汉宫的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勋章荣誉骑士指挥官，以表彰他多年以来为奥运会所做的工作，尤其是他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做出的杰出贡献。2016年10月14号，布鲁塞尔英国学校在比利时开设了新的体育中心，该建筑开放并以罗格的名字命名，名为雅克·罗格体育中心。2017年，罗格获得了国际公平竞赛委员会的终身成就奖。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中秋国庆能出游吗？日前，在央视新闻一加一的节目当中，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副院长吴凡对此表示，完全可以出游，但出游当中要做好疫情的个人防护攻略，包含3件套5还要，就是具体是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维持个人卫生，口罩还要戴，社交距离还要留，咳嗽喷嚏还要遮，而且双手还得经常洗，门窗还得尽量开。 近日，在2021年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媒体吹风会上，央行的负责人再次提醒，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不是法定货币，没有实际价值支撑，相关交易纯属投资炒作，投资者要增强风险意识，自觉远离，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截至29号晚上 ，A 股五大险企上半年的成绩单均已出炉。上半年，中国平安、中国人寿、中国太保、中国人保、新华保险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计为1437.2亿元，按天计算，日赚7.94亿元，同比增长了7.6%。具体来看，在上半年，中国平安净利润为580.1亿元，领跑五大险企。中国人寿、中国太保、中国人保和新华保险净利润分别为409.8亿、173亿、168.8亿和105.5亿。净利润增速方面，中国人寿以34.2%的增速排在第一位。 昨天，上海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根据上海市气象局表示，未来几天，上海依然将会面临着高温控场。到9月2号，上海受副热带高压掌控，晴、热、晒将会每天打卡。 预计极端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7度。从9月3号开始，副热带高压减弱，生成的秋老虎才有望缓解。 29号晚上，网易云音乐官方微博发布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专项治理公告。公告称，平台将会下线所有明星艺人的榜单，仅保留音乐作品相关排行，对所有付费数字专辑及单曲进行限购。 日前，南航北方分公司CZ6501航班起飞前接到了携带移植器官医生的乘机申请，为了保障器官移植手术能够及时进行，机长先后申请了优先起飞、优先降落等等，大幅缩短了飞行时间。虽然推迟了12分钟从沈阳国际机场起飞，但最终提前30分钟降落在了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这场空地联动也上演了一次感人的生命速递。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会在9月2号在北京开幕。记者29号从媒体通气会获悉，2021年的服贸会数字平台将会围绕5大场景提升用户体验，共改进升级近40个功能点，充分利用线上空间无限可拓展特性，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截至29号的12点，纯线上的参展的企业是有4357家，同比增长约40%。 而为期10天的第24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昨天开幕。本届车展吸引了120多个国内外汽车品牌参展，展出车辆1500多辆，其中有超过15家新能源车企参展，是历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参展比例最高的一届。 另外，29号，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邀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就阿富汗局势及中美关系等交换意见。王毅表示，阿富汗国内形势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各方有必要同塔利班进行接触，积极引导。美国尤其需同国际社会一道，向阿提供急需的经济、民生、人道援助，帮助阿新政权架构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行，维护社会治安稳定，遏制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尽快走上和平重建道路。关于中美关系，王毅表示，如果美方也希望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就不要再一味抹黑攻击中国，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那这个时段最后呢，也为大家关注一下，秋天到了嘛，尤其是进入到中秋和国庆假期这段时间啊，吃螃蟹这个事儿也成为我们生活的里的一道主旋律了。 对 啊，家家户户餐桌上呢都会出现这个，无论是河蟹啊、海蟹啊等等，这个螃蟹啊，大家都开吃了。那么死螃蟹能不能吃呢？在这里要给大家提个醒儿哈，由于河蟹呢都是在淤泥当中生长的，那其中体内的体外的菌落总数基数是非常高的，因此河蟹死后呢，微生物的含量会迅速的升高，这也是死蟹不能吃的主要原因。即使是刚刚死啊，也不能吃，误食死河蟹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 好的，我们第二时段的资讯部分先给您介绍到这里。今天的话题来聊聊梅西在巴黎首秀依旧是万千宠爱于一身，也说说各位觉得最具有满足感的时刻吧。厦门康乐从晚高峰的5点一直到7点将会陪伴各位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在6点之后第三时段继续来聊。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8月末9月初，京城天气比较平稳，中午小热早晚凉，注意添衣防感冒。与此同时，北京花粉浓度将会保持在很高的水平，易敏感人群需要加强防护。 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明天早晨会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温度20度。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温度29度。明天晨练气象指数为2，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合穿短袖类服装。明天白天紫外线照射强度偏强，外出还要注意防护。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十里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问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晚高峰时间呢，康乐夏萌一直陪伴大家聊的话题呢，我们说一说满足感这事儿哈。梅西巴黎首秀呢，依然是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那么您最有满足感的时刻又是什么呢？ 哎，三爷不能走，他说了，之前都没关注过法甲，梅西去了关注了一下，跟很多人都是一样的。其实，啊，他总感觉法甲球员怎么踢球这么脏啊？啊，以前以为英超啊、英冠啊等等的英甲什么的，好像这个尺度比较大啊，没想到法甲更脏啊。 是的，所以一下就理解了这个为什么内马尔早几年老受伤，一会儿就伤，一会儿就伤，跟玻璃美人似的。这下理解了 对以至于我刚才看到有个朋友说了，梅西去这个巴黎圣日耳曼是不是就当吉祥物去了呀？就是去吸引大家的注意，然后呢挣点钱， 绝对有这个作用。 那是有这作用， 这个目的 但是我觉得在竞技层面，梅西肯定也是不甘于所谓到了这个大巴黎我就当个吉祥物而已大家想想，他在西甲进球如实草芥，在欧冠当中啊曾经那么具有统治力我觉得他到法甲肯定也想征服这片所谓的比较粗野的球场吧。 没错没错，而且梅西大家公认啊，这个无论是人品还是球品是可以的。 对尤其是他的爱人啊，就是他的青梅竹马的一直没换 啊， 就这一个。 对对对，你正好说他太太，我想起来他今天不是抱那个门将的小孩吗？ 啊， 那专业程度啊，一看就是在家经常抱娃的。 对呀、 不像是某些这个爸爸，这孩子是勒在手上的 啊， 真的是哎，孩子抱着 是有的抱可能把孩子抱到了，自己都不知道。 这个一般那个危险不在，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嘛。 对，这边还看到了8336，他说了最有满足感的是看一本好书。哎呦，您最近看什么好书了？赶紧给我推荐推荐好吗？ 再看一看微博微信上大家对于满足感的事儿，乐乐1335说了开学后可以出去玩了， 没太懂，开学后啊，意思是您家孩子开学之后您可以放松了啊。不是很多家长嘛，家长在确定咱北京不推迟开学之后都松了口气啊。 是啊，自己可算放假了 是 吧， 嗯 啊，这是巨大的一个满足感啊，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我觉得有一个满足感就是孩子什么时候能够赶紧这个睡觉， 对， 然后家长好自己刷刷剧啊，是吧？ 就是我每天晚上的心声吗？ 啊，对呀、啊，然后 什么时候睡？睡不睡呀、啊？你再不睡，妈妈要出去了 啊！是啊，所以你给你家孩子一般唱什么歌给他催眠？ 哎，你想知道吗？ 除了那首催眠曲之外， 军港的夜呀，静悄悄。 哎呦， 这个 唱这个。孩子一下就是到梦乡当中啊， 对，他就随着波浪起伏了。 这边还有 XZ 他说了，最有满足感的就是这个书中自有颜如玉，哎呦啊，就是刚才那个朋友说看什么书啊，啊，您是看这个书中有颜如玉的书啊，就是有美女的书您才看啊，书中还自有黄金屋。啊，书中有各种各样的道理啊，大家尤其看书您得把这个书给选好了， 话里有话呀，你现在是啊， 对，要看有营养的书。 嗯，对，十月花火也是一位妈妈级的听众，他说儿子懂事可爱就非常的满足。 哎，是，这边早知道尿炕他说了，满足感就是睡到自然醒，哎呦，每天睡到自然醒，那您不用上这个早班， 可能是夜班吧。 啊，夜班的话， 或者人家工作不用打卡，就你几点开始，你晚点开始你就晚点结束。 对，还有一种满足感叫什么呢？一个是睡到自然醒，一个是下班就直接回家，不加班， 哎， 也很满足。 对。 对，到点打卡就下班，这是一种幸福啊。 是一生平安 F 这位朋友说，这几年工作学习逐渐学会了自律，也越来越自强了，想起这几年做的事情就觉得很满足。 对，就是你有一种为自己骄傲的这种感觉。大家都是在一点点成长的过程当中，人总是一点点的变得逐渐的强大，但中间你可能会吃很多苦，遇到很多的挫折，但是我觉得这个满足感是什么呢？有一天当你回眸十年前的你的那个自我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今天的自我啊，这段时光没有虚度，你感觉比曾经强了啊，那个时候绝对是有一种满足感存在的。 是的，我们经历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哎，是，这边看到了勤劳的黄豆浆，他说了，读书时自己一个人独立完成一套试题，而且成功率正确率还蛮高的，那是最有成就感最有满足感的事儿啊，有木有啊？ 有 相当有了。 是啊，天马行空说，满足感的时刻就是我新股中签的时候，太满足了。 哎呦， 哎呀，运气也很好呀，恭喜恭喜！ 对 呀，打上了 啊，赶紧蹭蹭您的欧气呀。另外还有，我突然想到了，我上学那一会儿就最有满足感的是什么？上课老师提一个问题，结果全班都鸦雀无声。 哎，就你会。 哎，就我，真是就我会，而且我很 高了起立，你学 C， 对，我很勇敢的，我就是站起来，而且还 真的会吗？当时 我真的会，有，就是正好出了那题是这个，比较偏也是，然后我还真会的，然后我就特别自豪的这个慢慢悠悠的站起来， 哎呦，你内心戏真足， 就是，对，慢慢把这个凳子啊旁边的这哎，别那个碰到你 啊， 同桌， 气场得拿稳了， 慢慢悠悠起来，然后把正确答案一说。啊，老师，然后就是投以赞赏的目光，同学都是也是在瞟着我说：“哎，小样，没想到你还 会 这个题啊！” 你 会， 你 是 蒙的吧？ 是的。哎，这边这位看书的朋友还真的跟我们分享出来了，是这个对国宝，这本书应该是，关于古董的吧？ 很长见识的。 对。 一目天旭他说，人到中年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家人都健康，能够常陪伴在父母左右，夫妻关系和睦，子女呢学业有成，最最最最关键的就是不用再辅导作业了。 哎，是，当然这边好像也看到很多朋友都提到了关于爱情的事儿啊， 哎， 看到了宝宝宝宝宝他说了，他最满足的是就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年龄 啊，他认为自己的年龄已经过了所谓恋爱的季节了，但是却有一位红颜知己，有一位愿意陪着自己的，不论啊所谓的这个经济条件如何，能够跟他交相辉映，在生命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他觉得就是最有满足感的了。 哎，我八卦的小雷达就竖起来了，他俩只是红颜知己吗？不是夫妻啊？ 就是。肯定是往这个方向发展 啊啊啊啊！ 对，红颜知己，我觉得他这在精神层面好像比夫妻还要更高一级。啊，夫妻只不过可能是经过了这个领证了啊，就是法律上关系是夫妻，但夫妻他不一定是红颜知己呀。 啊，这么说，你怎么说的这么伤感的一个话题？ 啊，大家 悲凉的一个话题。 是，大家想想有没有红颜知己啊，或者蓝颜知己，有没有？ 不能想，不能想啊！为了安定繁荣，这个问题不要想了。 啊，猫小钻风他说了，2005年首次听到了某，啊，确实很厉害的人物 是的 啊，说的真好， 啊， 就很有满 足 感， 满 足 感， 是这个 曲艺界的 啊大咖 啊， 啊，口才确实好。 哎，孟纳斯说，这个现在我们的生活啊，最让我满足的就是，你看现在社会一片大好形势，只要自己肯努力，很快就能过上好生活，这就是我人生当中非常满意的一件事了。 哎，对，就是时代非常好， 嗯， 所以感觉 好时候了。 对啊，每一个人稍微努一点力，你就觉得能够满足自己现在的一个需求了。 嗯， 啊，对，这边还有6645，他说了，针对我刚才那事儿， 嗯，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啊，别睡了， 别睡了，醒醒哈！ 哎呦，原来我是在梦中啊！ 下课来我办公室一趟。 哎，我不是跟您吹牛，我一般是如果在这个课堂上我敢睡觉的话，当年我绝对是对于老师当天讲的所有的内容，我都是100%我认为都能答对的时候， 嗯， 我才会去睡。然后当老师肯定会点我的名啊，谁睡觉老师肯定会点，那谁谁谁，康乐你起来回答一下啊！当时其实我心里边。就是提前几分钟已经醒了，我都已经准备好这个时刻了。 啊，怎么那么多戏呢？那我想知道你一般什么课会睡觉？ 一般语文课， 哦， 就是我这个背课文当年背的挺好的， 哦， 背古诗词啊，啊，所以一般这个时候我想秀一下的话，我就会装着睡一下。 哎呦喂，你这其实你这欲擒故纵对吧？ 对呀，啊，也是一个满足感吧，小小的满足了我当年的一个虚荣心。 只觉得你很戏精。 哎，所以这个虚荣心跟满足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 你又上升到了另外一个维度了哈。 啊，是有很多朋友一谈到满足感就会说啊，自己秀一秀啊，自己新买的什么车啊，另外秀秀自己的什么什么的这个包包啊，然后发到这个朋友圈当中了。嗯，哎，这个 点赞， 对啊，这是一种满足感的体现， 同时也是一种虚荣心的满足啊。 对啊， 哎，你别说这两者呢，还真是双胞胎。 对， 嗯， 应该说这是我觉得是人性的很正常的一种体现。 对， 你有想要秀的这种感觉，想要有满足感的时候，我觉得说明你的生活，还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活力的时候。 嗯嗯。 啊，如果是这个很无聊的时候，你也不想去秀了，对吧？ 嗯，是。搭配需要舒适耐看，他说我没什么欲望，所以呢，一般能让我高兴起来笑起来的事儿，我都挺满足的 啊。一般这种没有什么欲望的人啊，没有什么满足感的朋友， 可能没有找到你那个满足你的点。 我建议您轰轰烈烈的谈一场恋爱啊，之后您就会有满足感了。因为在恋爱当中，您需要对于啊对方的心理有各种各样的拿捏，因为你们两个之间就是在互相的满足感的这样一个对碰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他晚一分钟给你发一条信息了，你就不满足了啊，然后你可能给他提前买了一杯奶茶，他就满足了。哎，这个东西就是这么的奇怪，互相的 谈恋爱变成了潜伏呢。 啊，对，就是互相满足和不满足的事儿嘛。啊，所以比如说您写一封情书的话，他收不收，或者收到之后他是什么样的感觉，你提前在心里边会有各种各样的演示啊，各种各样的脑补。真的，这样吧， 那我们来脑补一下， 我送您一个情书，您听一听，您就能明白那种满足感了。 你手憔悴的让我好心疼， 有时候事情比时间还残忍，把人变得盲目 而奋不顾身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哦，你爱上他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的道理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 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 哎，你说这唱的多好啊，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不怎么幸福。你太被动了，你没有主动满足自己的这种虚荣感啊，或者是满足感的时候，那你在感情上面很被动的。 磕了一下就变成了一个恋爱高手啊。 并不是高手，只不过有很多经验而已， 交了很多学费对吧。 是，哎，所以我们提到满足感的时候啊，在爱情方面大家我就是想聊的肯定是非常的多。 嗯， 什么情况下你是最有满足感的呢？是别人追你呀，还是说你追别人追到手的时候满足感更强呢？ 我觉得是真心换真心的时候吧。 啊， 你送上了一颗真心，碰巧也有一颗真心和你面对面的走来， 你看 这是最大的满足呢。 夏萌一看这个恋爱的这个经历就比我多呀，这个 你看我、就是、 太深刻了。 哈哈，毕竟我是孩妈了嘛。 啊，你想这个确实以真心换真心有的时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件事， 需要神奇的缘分。 对啊，一旦这个缘分到了的话，我觉得您的这种满足感是120%的呀。 哎，北方的海也说到了，说这个恋爱之后就是什么呀，就是成家有孩子。他说孩子考上理想的大学，到机场送走以后，在回来的车上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最满足。 哎， 特别理解这种心情啊。 是， 孩子考上理想大学了，成人成才了， 对 啊，去奔自己更好更光明的前途了。 对， 自己作为父母呢也完成了一个阶段的历史任务，历史使命 啊，然后下一个阶段又开始了。您的孩子长大了一点点，然后开始有喜欢的女生了，也开始给她写情书了。 哎，然后也有了娃，就开始忙着给娃带娃了。 对呀，啊，所以这真的是生活，就是一环扣一环，一个满足感接着一个满足感啊，一代人接着一代人。但是我相信，这种所谓的像这个情书所唱的这种精神，我认为它是一致的，有一个传递，就是你自己的幸福你得争取，你自己的满足感你自己都不去争取的话，谁能给你满足感啊？ 没错，无论是这个恋爱上的满足感，工作上的满足感，这个养育子女上的满足感，都需要我们主动的去踏出那一步。 你恨自己是个 把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为你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的道理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淋着眼泪流着情书。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 哎呀，所以大家好好思考一下吧，当真爱来临的时候，你用什么样把它留得住？ 啊，当你想要满足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欲望或者有满足感的时候，什么能够支撑您呢？啊，不能说只说两句好听的话吧，有时候也需要有实力来支撑啊。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说梅西，大巴黎首秀依旧是万千宠爱于一身，梅西肯定是很满足啊。大家也说说各自具有满足感的时刻吧，在微博微信欢迎跟夏萌和康乐继续来进行互动交流。同样，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也已经在开通当中了，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第三时段的资讯部分。 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成为 好，进入第三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体坛资讯。今天凌晨，国家委会官网发表声明称，国家委会前主席雅克·罗格去世，享年79岁。罗格是国家委会第八任主席，任期为2001年到2013年，后来成为了国家委会荣誉主席。回顾罗格的一生，国教委会现任主席巴赫表示，雅克·罗格热爱运动，且愿意和运动员在一起，他也将这种热情传递给了每一位认识他的人。他在运动当中展现出了快乐是极具感染力的。国教委会透露，为了表达对于罗格的尊重和缅怀，未来5天在奥林匹克大厦、奥林匹克国部博物馆以及所有国教委会的相关建筑前，国教委会会旗都将降半旗致哀。 另外，关注一下法甲第四轮当中，巴黎圣日耳曼客场2-0战胜兰斯，大巴黎联赛开局取得4连胜。本场比赛梅西替补登场，没有射门，完成了个人后巴萨时代的正赛首秀，却遭到了凶狠到令人发指的身体侵犯呢，给未来的稳定发挥带来了巨大的隐患。啊，你说这些人真能下得去脚啊，是吧？跟对梅西没有一点点的怜惜啊，你不能因为我是浇花而就不怜惜我了呀。 可能越是这个球员看到比自己名气高、地位比自己更大的这些球员，就越想下狠脚吧。 是，但是初次亮相便展现了梅西进攻枢纽的本色，兼顾起了进攻推进与线路疏导的作用。就是梅西在中场还是有很强的调度能力的，而且在防守端梅西也有亮眼的表现。本场比赛当中，姆巴佩与内马尔都发挥了跑位灵活等等的特点，尤其是姆巴佩在阵地战与反击战当中展现了强大的冲击力，是梅西之外不容忽视的一大主角。令人期待的天王三叉戟的组合也给大家留了充足的想象空间啊！当然，姆巴佩据说不想在大巴黎继续踢下去了。 另外这边呢，曼联是1-0战胜了狼队。本场比赛中卫瓦拉内上演了在红魔的处子秀，他的表现呢也特别的抢眼，不但送出了一次助攻，还帮助曼联完成了零封。他和马奎尔组成的中卫搭档也是让人感到很踏实。瓦拉内本场比赛68次传球成功达到了60次，这个成功率啊是88%，4次成功的长传，并且有5次成功的解围，1次抢断成功，3次成功的对抗，全场没有被对手的攻击手突破成功。今年夏天，曼联呢是以3400万英镑加上浮动的价格，从皇马引进了这位28岁的球员。现在看来，红魔这笔钱哈花的还是非常值得的。 另外，关注一下国足，北京时间29号的凌晨1点，中国队赴卡塔尔大学训练场进行抵达多哈之后的第二次室外训练。与首堂训练课以唤醒式身体恢复训练为内容不同的是，国足在本次的训练当中已经有意识安排了技战术的演练内容。伴随着12强赛首个对手澳大利亚队公布参赛球员的大名单，中国队的技术分析人员也开始结合对手人员及技战术打法特点，有针对性的制作整合对手的信息材料。可以说，中国男足正通过线上线下合力的方式来确保12强赛的备战质量。哎呀，说到了中国男足，其实这个跟我们今天话题也是有契合度的。我们来今天话题说最有满足感的时刻。哎呀，国足要是能夺得世界杯，是不是大家就满足感200%了？ 什么？夺得世界杯？ 哎呦， 都不是杀进世界杯 啊！对不起，我说错了。 哎呦喂，目标定的有点太高了。 或是啊，前两场跟日本和澳大利亚，我觉得我如果说国足能拿一个3分，能赢一场的话， 那真的我这满足感是无以复加了， 进一球赢一场是吧， 对， 就已经满足感大大的被提升了， 是 是，希望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感觉哈。再来说一说朱婷，经过从日本回国之后的21天隔离，朱婷呢现在正在进行恢复性的训练，虽然手腕的伤势呢还是牵动球迷的心，但她主动向河南省球类管理中心请缨，领衔河南女排出战9月在陕西举行的第14届全运会女排成年组决赛阶段的比赛。由于手腕伤势的影响，朱婷目前的训练是以体能和小力量训练为主，不会进行有球训练的，最大限度地避免给受伤的右手手腕增加负担。 另外，今天中国篮球传来了重磅消息，两大女篮国手加盟了四川女篮，分别是中锋韩旭和吴迪，俩人都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新赛季加盟四川队的消息，感谢了原俱乐部的培养，接下来他们的职业生涯将会翻开新的篇章。四川女篮最近正式的崛起，在一周之前他们还揽下了中国女篮的核心球员李梦，参加奥运会的孙梦然也加盟了球队，再加上这个上赛季引进的邵婷和高颂，这两位都是曾经北京首钢女篮的冠军级别的球员，那四川女篮一年之内已经是揽入了六大国手，组成了 WCBA 女篮联赛当中绝对的豪门呢。哎呦， 半支国家队都在里边了， 哎呦我的天哪，这别的队还用玩吗？ 这大大的满足啊， 这太满足了，四川球迷这回是满足了。 是的，再来看一看隔离21天的国乒众将，今天也是终于解封了，大满贯马龙、许昕、刘诗雯纷纷出关，球迷也是前来送行，国乒队员们终于可以回家探望家人了，那随后呢还是要回到省队去备战接下来全运会的。按计划，国乒在下半年会参加三项重要比赛，第一个就是9月举行的全运会，孙颖莎、王曼玉、朱雨玲都是身兼四项，刘诗雯呢则是要参加三个项目，她会再一次搭档许昕冲击混双冠军。相对而言，世界第一陈梦就比较轻松了，只要打单打和团体，不用打双打，她的目标也很明确，就是冲击双冠。随后10月，乒协将会举办乒超联赛，这会让更多的年轻队员获得锻炼的资格。11月呢，国乒将会参加休斯顿世乒赛，陈梦如果能够拿下单打冠军，就会成为新的大满贯得主。 另外关注一下美网，2021赛季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会在今天晚上11点拉开帷幕，由2号种子萨巴伦卡和3号种子大阪直美领衔的下半区率先开打，比赛在法拉盛公园的比利简金国家网球中心来进行，北京时间周一的晚上11点，就是今天晚上挥拍进行。其中比赛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在今天晚上11点大看台球场是哈勒普对阵吉奥尔吉，另外今天晚上11点阿姆斯特朗球场当中穆古拉扎对阵维基奇，另外北京时间的应该是明天的凌晨0点凯斯将会对阵的是斯蒂文斯，另外明天早上的7点大阪直美迎战布兹科娃，另外还有多场较量分别是科贝尔对阵亚斯特雷姆斯卡，克林斯迎战纳瓦罗，斯维托利娜对阵马里诺，还有卡萨金娜对阵的是皮隆科娃。好的，这一时段的资讯就先给您介绍到这里，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梅西巴黎首秀依旧万千宠爱于一身，梅西是很满足啊，各位也说说大家最有满足感的时刻吧。啊，看到了，我是曼联，他秀出了一件曼联队的球衣呀、啊，哎呦，咱俩算是 啊， 都喜欢曼联、 啊，这是刚买的吗？ 对， 他买的衣服到了啊，曼联的。 是，虽然我这个小学那会儿特别喜欢曼联，当时也买了曼联的衣服， 我 小学那会儿就买过。 你还现在还穿呢？ 我现在穿那个不是，我小学那会儿就买过曼联的球衣。 正版的吗？ 啷啷额够了，应该是正版的，当年都是正版的这个球衣、哦、所以我小学那会儿好像我就喜欢曼联了啊，虽然分不清谁是谁啊，但是我一直是有这个红魔的这个爱好的啊，但是现在好像淡了一点啊。 哎，你不是，那你不是阿森纳球员球迷吗？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阿森纳球迷啊，阿森纳都那样了。 哎，那谁是阿森纳球 迷？这个 我记得我们身边就有一个阿森纳铁粉啊。 是啊，据说这个足球评论员严强老师是阿森纳的球迷啊。 他不是曼联的铁中吗？我记岔了，我记混了。 你这啥记性啊？ 傻三年，傻三年。 是不是刚才这第一时段我们演《甄嬛传》的时候，你是这个皇后的角色还没有出戏呀？ 啊，难怪呢。 啊，下期让你演甄嬛啊。 脑子里边还在盘算别的呢。 这边 小狮子说给科贝尔和凯斯加油、 嗯、 哎呦说的是美网的事儿。 是赵军给我们发来了两个猴子的猩猩的照片 啊， 说哪个好看，这里面情头吗 啊，哪个好看，哎，这个可以用这个所谓的情侣头像啊， 啊，戴黄帽子那个挺好看的。 对，这边还有老猫，他说了，想多了，刚才康乐说国足要是能赢一次世界杯就满足了啊， 那何止满足啊， 想多了啊，关键这个你说世界杯啊，这要想进一次世界杯都是很难的事儿呢， 对 啊，别说赢一次了， 嗯， 还看到 上一次打进世界杯还要追溯到 long long ago 2002年， 对啊， 那会儿我们还在上中学。 是，高宝利这位朋友他说了，借康乐吉言啊，你这说的国足啊能够迎娶世界杯，大家都满足了，啥意思？就是我 你最近预言能力还挺强的， 是吧？ 啊、嗯，没准儿被你说中了、可能在 N 多年之后就实现了，就是时间嘛。 N 多年。 嗯 连斋主人他说了，康乐选歌得注意啊，你看这是专家了，给我们点评了，说嗓音很好，但是嗓音低沉就不宜选择近20年的歌。哎呦喂，近20年的歌不能选择，尤其不能选择女生歌曲，说更适合唱老歌。 嗯，对， 你说我还非得是想要往年轻这方向去发展呢，怎么办呢？ 想唱那个 那谁呀、啊、哎，最近有好几个， 对 啊，这好几个都糊了的，那咱不唱那劣质艺人的歌啊、 嗯、 啊！您放心，我明白您的意思。 哎，还有变局这位朋友说，满足感的事就是我晚年哈、 啊、 完成了我年轻时的乐趣绣花，我已经绣完了10幅作品了啊！今天刚刚把我才绣完的这个苏绣荷花装进相框，天天看着自己的作品，很有成就感。 哎呦， 享受这个过程，享受这个结果。 绣花啊， 特别美、嗯、 啊！一边绣一边在想一句话，是吧？ 什么话 啊？还记得当年的这个夏雨荷吗？是吧？ 戏精啊，戏精！ 树望之辉他说了，嗓音低可以唱这赵雷的歌。赵雷应该是这个成都 啊，对， 成都的那首歌。 哎，我特别喜欢一个乐队叫好妹妹乐队。 我也挺喜欢的 俩小伙子，对吧？我觉得你的嗓音也适合唱他们的歌。 我给你来一嗓子 啊、 嗯！时光一去永不回， 再低点， 往事只能回味。这就是那好妹妹乐队，还来过我们电台做节目呢。 对，好妹妹。 这淡蓝色说了，国足12强赛，你看他说了，如果每场能进球，他就满足了，啊，就甭说能不能进世界杯这事儿了，是吧？ 嗯。 啊，无论输赢都满足。他说要是张玉宁进球那就更满足了 啊，进一球赢一场就满足了。 是，大家对于各自的满足都有自己的一个标准啊，所谓的丰俭由人啊。 国足总是能够满足我们的要求。 对呀、啊有的朋友天天就吃小葱拌豆腐啊，吃这个咸菜大米饭，有的就能满足。 那不行，没营养 啊！我指的是一种心态 啊、 但有的天天吃山珍海味、鲍鱼龙虾也不满足， 那也不行 啊！对呀、 啊，脂肪肝 啊！所以您真的是应该互相的给综合这个各自的这样的一种、欲望啊，或者满足感啊，让自己的人生找到一种最合适的位置。这就是我们今天话题所说的，您最有满足感的时刻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家应该向梅西来学习啊，在大巴黎首秀依然万千宠爱，聚光灯的闪耀， 嗯， 然后。对手很重视他，各种给他坏动作， 送上大礼啊、 是啊、你说梅西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满足感？曾经在巴萨本来都已经是人生的赢家，人生的巅峰了，他还要去选择另外的一种挑战，寻找另外的一种满足感。我觉得这一点大家想一想，是否能给各位也带来人生的另外的一种启发呢？今天女主播夏萌和男主播康乐在晚高峰的5点到7点2个小时陪伴着各位，我们来聊一个话题，您最具有满足感的时刻。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我们第40段继续回来聊啊。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园，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6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6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我躺下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晚间5点到7点两个小时晚高峰的时间，一直陪伴大家聊一聊满足的事儿。 哎呦，一聊起国足，刚才第30段，好多朋友都想聊跟国足有关的满足。帝都玩具店说了，国足进一球赢一场，那是02年世界杯小组赛的目标，变成所谓的12强赛的目标。他说我们的成功。已经成功被国足拉低了满足感的下限了。 哦，哎呦，好吧， 但是也别总骂国足啊。 嗯 啊，尤其是这个有点技术含量啊，大家比如说这个技战术什么，这个球员表现，我觉得可以去批评。 嗯 啊，但是千万别进行人身攻击。 对， 毕竟国足的这些人也不容易呀。 嗯。很多人可能就是打开手机什么都还没看明白呢，就开始骂起来了。先看一看，看明白了再骂也不晚。 对，尤其看到了很多这个键盘侠们， 哎， 一看到国足了啊，就像看到了一块香喷喷的骨头一样， 是的， 喷上去就想咬啊 啊， 就想去啃国足啊。但是这是不是就是广大一些键盘侠们的满足感啊？ 他们的满足感其实也挺容易实现的，只是悄摸摸的躲在屏幕后边。 哎，是，哎，这边庞然34跟我们玩了一个谐音梗 啊， 满足， 哎， 汉族可以聊这个话题吗？ 哎呦， 欢迎56个民族， 是 56朵花， 56个民族都可以聊这个话题。 对， 您是布依族也可以来聊。 嗯嗯，还有赵军说小时候去南京玩，能在雨花台捡到雨花石挺满足的，现在还能不能捡到了？现在可以买到。 哎，对，就是说到捡石头这事儿啊，小孩最爱去海边 捡石头， 捡不只是石头， 就是小贝壳啊，就是好看的什么的。 我们那边话叫蛤蜊摸。 蛤蜊摸， 对，就是贝壳啊，这什么这小寄居蟹啊，这玩意儿。 蛤蜊摸， 对。 是的，但是其实也就是在那个此情此景之下捡了觉得好玩，带回家也就扔一边了。 小孩他的满足感很容易满足的，就是他会觉得 来得快去得也快， 建造一个小世界，属于自己的一个小空间。你比如说玩玩具啊，我有这个什么小辈儿的小孩们啊，给他买了一个什么拼图玩具， 嗯， 啊，这个各种组合的东西能玩一整天， 嗯， 啊，自己建造一个所谓的小城堡，啊，然后他就是这里边的主人了， 嗯，啊，还有我是曼联说，我希望咱俩的这个国足能拿分，就是我的满足感。什么叫你俩的国足？ 啊，咱俩的国足， 你和谁的国足？ 啊，国足是意思是两场比赛能拿分吧？就是对澳大利亚和日本这前两场是吧？ 嗯嗯嗯。 关旭这位朋友他说预测国足能够赢澳大利亚啊，这场球很重要。 嗯， 所谓的开门红阵阵红，就国足需要跟澳大利亚这场比赛奠定一个基调， 因为这场比赛一旦要是输了，或者说输的比较难看的话，我预料国足整体的这个舆论压力会是一山大的这个压力。 嗯 啊，想一想，输给澳大利亚之后，网上键盘侠会如何来喷国足？一旦输的话，有可能整体的战术就变得更加保守了，可能原来的4-4-2就变成了5-3-2了。 嗯，人嘛，都是有一个共同的这种心理暗示，就是在顺利的情况之下，顺风的态势之下，往往会越做越好。你想要在逆境当中起势，那就是难上加难。 对呀、啊，尤其是在逆境当中，好像周围的人也会对你的更加苛刻， 嗯， 就周围人的满足感一下子就被你给提高了。 嗯， 反而如果你一下子打消了大家的疑虑啊，一鸣惊人之后，哎，你发现周围的人怎么这满足感一下变得这么容易了呢？ 是的，然后都在夸你 啊，对呀、啊， 夸你别有太多心理负担。 是啊， 平常心，你看嘛，马上到时候这个画风一转啊， 你看 就不一样 了。哎，所以这个媒体啊，尤其这个真有意思、 嗯、 啊。比如说，经常某个队，我们就举国安的例子吧。 好， 国安不是赛季有几场经常输球嘛？ 嗯。 然后大家各种喷是吧？ 哎呦，各种担忧， 对 啊、各种聊，就说这个国安这个怎么没有打逆风球的这种传统 啊？ 我记得当时有过这种报道吧？ 是，另外说谁谁谁得下课了，得换谁谁谁，这、 哎、 都出来了。然后结果连赢两场之后，大家这满足感又来了。 是，啊。聊聊满足感的是，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小孩捡石头哈，很多朋友在聊啊。Espace 说，雨花台的石头就很好看，不可磨灭的童年记忆。 对， 嗯， 所以说起童年，大家的满足感，我觉得，童年的时候，如果您的满足感被满足了，可能到了成年之后啊，就会少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补偿的这个作用。 对对对，你这话说的特别对，人不说嘛，就是好的童年治愈一生，坏的童年要靠一生去治愈。 没错，比如说童年。嗯，你就很少家里给你买零食吃，那到了大了以后，我觉得就是 就会有暴饮暴食这种潜在的可能 啊。一旦自己挣钱了，不差那点钱了之后，可劲儿 奢侈 啊，就是可劲儿买，可劲儿造，这是一种补偿的心理，同样也是自己满足感的一种体现。 嗯 啊，另外比如说童年您缺乏安全感啊等等的啊，到了长大之后，那可能会在另外的某些方面去补偿这样的一种安全感，这也是满足感的在心理学当中的一种体现吧。 嗯。 啊，这边又提到国足，吴梦生说了，国足两场拿两分他就满足了。 是的，但绝大多数球迷都满足了，拿两分哈，那就说明至少平局嘛。 对，两场平局。 嗯， 啊，有没有说这个必须拿六分才满足的？ 哎呦，这 举手， 我想举手，但是我又默默把小手放下了。赵军说啊，预测国足1-1对澳大利亚，然后1-3输日本。哎，这个结局我觉得可以啊， 啊， 可以可以啊， 是， 嗯 啊，这边还有朋友说了，看一看美女就很有满足感啊， 啊， 哎呦， 你这要求 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啊、是的，是的，要注意拿捏分寸哈， 是要注意尊重女性啊， 嗯。风中的旅行说，童年能吃一包一毛钱一包的这个唐僧肉就满足了，辣条吧，就是 对、辣条名叫唐僧肉。 嗯，对对对， 你看风中的旅行，您童年的一点点小小的满足，是西游记里的妖怪永远都奢求不了的这样的一种梦想啊。 这个梗好，这个梗好 啊，都想吃一口唐僧肉、嗯、长生不老，没想到 结果您一毛钱就给满足了。 对，哎，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满足感当中，西游记里边其实它是一个满足感的小说， 怎么说呢？ 唐僧取经是不是满足感？ 嗯， 满足个人的这个抱负。 可是小妖怪们都没有满足啊！ 啊，对啊，但是他们也是在追求自己所谓的满足感的道路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 啊、 而保护唐僧的各个徒弟孙悟空、沙和尚、猪八戒还有白龙马，他们有各自的满足感，都为了各自的这个目的、 嗯、 啊，最后踏上了这个西天取经的这个道路当中。 没错没错，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绝大部分的妖怪哈，最后也都得到一个很好的去处了 啊。对啊， 是回到谁谁谁那儿当座驾了，就是在谁谁谁身边当童子了。 对、嗯、啊，就是升职了， 都升职加薪。 当然提到西游记里边，我认为有一个角色我是非常非常同情的， 牛魔王。 不是 啊， 就是牛魔王后来他其实得到满足了，他的孩子当了善财童子红孩儿啊，他的老婆最后也跟他算是和好如这个如初了，这铁扇公主、 嗯、 啊，他没什么不满足的了、 啊、 对吧？ 也对 啊，挺满足的了、 嗯、 有一个角色最后没有满足、 哎、你说 我看你有没有猜对， 是那个，哎呦，你先说吧。 女儿国的国王 哦，他呀， 鸳鸯织就欲双飞。 唐僧其实都已经动了凡心了， 玉帝 哥哥哟，现在一说哥哥是不是特指某一位？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就说这个玉帝哥哥啊。 玉帝哥哥 你要这么一说还真是。 对啊， 他最伤感最悲情了， 就是他没有被满足感、就没有被 体现出来。当时我记得小时候看西游记就感觉会给这个唐僧所有的这个难啊遇到的妖怪排一个序，谁的战斗力最强、哪个难是最难完成的啊、从来就没有把女儿国国王给排上。但是我相信我们都长大成人之后了，就会觉得唐僧经历女儿国，我个人认为这是他最大的一难、这个情关他能够闯得过太难了。这边还有 康乐走心了啊， 走心了。彪彪说了，他预计之后时隔20年，是不是球场又会响起换李铁的声音啊？ 绝对不用时隔20年，大概也就时隔2个月吧。 啊，对，他是那意思，20年之前不就是吗？李铁当年在这个金州球场啊，18岁正是小伙的时候，就说换李铁，换李铁。哎，但是您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彪彪。李铁指导赛前都已经说了，打好预防针了，说我现在的这个那意思啊，我的心理足够强大了，我是当年从这个换李铁走过来的，而且我会把我这种经验带给我的队员们。啊，所以你看国足们的这个教练提前有心理的准备啊，所以国足的满足感我觉得队员们和教练们跟我们球迷是不同的呀。 吴梦生也说，拿2分符合预期就满足了，拿6分就开始奢望出现了就不满足了、你看这要求啊不能太高，定一个小目标完成了就很高兴，你要是一上来目标定的太大反而容易失望。 是，定个小目标千万别定几个亿啊 先来个1亿的项目吧，先来个我们拿个3分吧。 好，各位继续在微博微信跟厦门康乐金互动交流，咱们今天来聊一聊满足感这个事儿，说说各位觉得最有满足感的时刻、接下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进入第四时段的资讯部分，首先来关注体坛内外的事情。当地时间28号晚间的8点，中国赴卡塔尔大学训练场进行抵达多哈之后的第二次室外训练，与首堂训练课以唤醒身体恢复训练为内容不同，国足在第二次训练当中呢，已经有意识地去安排技战术演练的内容了。伴随着12强赛第一个对手澳大利亚队公布参赛球员的大名单，中国队的技术分析人员也开始结合对手人员以及技战术打法特点，有针对性地制作整合对手信息材料。可以说呢，中国队现在正在通过线上结合线下合力的方式来确保12强赛备战的质量。那除了训练之外呢，国脚们在多哈期间的大部分时间相对是比较轻松的，教练组和球队技术分析工作人员在抵达多哈之后呢却上紧了发条。当地时间28号早间，全队共进早餐之后呢，他们就都处在连续工作的状态了。那据了解，澳大利亚足总呢在多哈当地时间10点通过线上新闻发布会，由澳大利亚队主教练阿诺尔德公布了球队12强赛前2轮比赛的球员参赛大名单。会后教练组和技术分析人员第一时间调取了对方27名球员的信息，通过影像资料对他们个人的特点以及实战情况都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 而北京时间昨天凌晨，澳大利亚足协公布了参加12强赛的27人大名单，在这份名单当中共有26人来自海外联赛，只有1人来自本土的澳超联赛。在40强赛阶段，澳大利亚队是以欧洲效力的球员为主构成了国家队来进行参赛的，而这一次的12强赛的27人名单保留了40强赛时的1/4的人选。虽然新任队长莱基无法出战，但是个别位置的明显得到加强，例如在40强赛时并没有征调的几名老将重新入选，包括苏超、凯尔特人的攻击型中场汤姆罗基奇，还有上海海港的后腰穆伊、英格兰桑德兰俱乐部的后卫贝利赖特等等。不过从时间上来看，澳大利亚队8月30号开始在多哈才刚刚开始集训，距离9月2号中澳首战仅有3天的时间啊，所以对方的这个备战应该不是特别的充分呀。 没错。 东京残奥会五人制男组比赛 A 组第二轮的比赛在今天上演，中国队呢凭借着朱瑞民的制胜进球1-0战胜了法国，在首轮不敌巴西队之后呢，拿到了本届残奥会上的首场胜利。下一场比赛咱们将会面对东道主日本队。在目前 A 组的积分榜上，中国以3分-2个净胜球的成绩排在小组第三，少赛一场的日本和巴西则同积3分排在前两位，净胜球分别为4个和3个，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可以晋级半决赛。 另外关注到的是 WCBA 四川远达美乐女篮官方宣布，球队正式签约韩旭和吴迪两位国手的加盟，给四川队的阵容带来了巨大的补强。过去一周的时间，四川女篮连续完成重磅引援，先是签下了孙梦然和李梦两位国手，如今又招募了另外两位国手，整个休赛期他们的操作真的是 YYDS 的这种印象啊。今年引援的四位国家队球员，加上已经效力了一个赛季的邵婷和高颂，众多国手云集一支球队，让人们对于新赛季四川女篮的表现充满了期待。 根据日本报纸新闻社30号的报道显示，日本乒乓球选手水谷隼将会参加9月9号开幕的日本乒乓球联赛。而在7号呢，他曾经宣布退役，理由是眼疾难以治愈。没有记错的话，他不是要加入娱乐圈吗？ 啊，是不是在那个圈儿怎么刚去就混不下去了吗？ 是到了闭门羹。 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8月30号，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秋季学期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情况。目前除个别地方暂缓开学之外，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中小学、幼儿园将会在9月1号安全正常开学。同时，今年的秋季学期是中小学全面落实双减有关部署要求的第一个学期。教育部要求要下大力气做强做优校内教育，切实做到教师应教尽教，学生学足学好。在会议上也是通报到，新学期开学之后，义务教育学校要严格执行均衡编班的法律规定，不得以任何名义设置重点班，切实做到均衡配置师资，严格执行教学计划，不得随意增减课时，改变难度，调整进度，不得利用课后的服务时间讲新课，严格执行作业的管理规定，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杜绝重复性惩罚性作业，不得要求学生自批自改作业，严格执行考试管理的规定，不得违规组织考试，考试结果不排名不公布，并以适当的方式告知家长和学生，不但考试结果给学生调整分班排座位，另外也不得贴标签啊，这个广大学生和家长们各自的在学业上的满足感应该也相应的调整调整了。 28号8点至29号8点，陕西省汉中部分区域安康、商洛普遍降雨，其中安康大部、商洛东南部暴雨，局地大暴雨。受到降雨影响，全省共有12条河流、12站出现了洪峰14次，汉江支流任河、大道河、还有黄河以及灞河等流域都出现了超警戒洪水过程。 记者29号获悉，河南省商务厅、财政厅、人社厅、住建厅、市场监管局、税务局、银监局日前联合印发《河南推进小店经济专项行动的实施意见》，大力促进小店经济健康繁荣发展，力争到2022年年底，全省注册小店突破550万家，带动就业人数超过1300万人。 记者昨天从宁夏应对输入性鼠疫疫情工作指挥部了解到，21号确诊的输入性腺鼠疫患者目前各项生命指标平稳，已经可以下地行走了。同时，全部密接者第二轮鼠疫抗酸及抗原抗体检测都是阴性，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措施，其中10000多名风险人员也解除了健康监测措施。这次输入性鼠疫的疫点应急处置工作基本结束。 记者29号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了解到，近年来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断加大保护力度，有效遏制了盗猎藏羚羊案件的发生。保护区内的藏羚羊的种群数量从不足2万只是涨到了7万多只，而近期藏羚羊的大规模迁徙盛况再现青藏高原。日前，国家林草局发布消息，我国藏羚羊的保护等级已从濒危物种降级为近危物种。 28号，因为防汛形势严峻，陕西省安康市同心村驻村干部们晚上来巡查，来到村前一名聋哑老人门口呢，因为老人是独居，而且已经入睡，村干部便利用搭梯子、用竹竿戳、拍窗户、用强光手电来回照等等方式，将这名聋哑老人成功叫醒，并将他安全撤离。 而近日在广东广州，一男子带着生病的婴儿搭乘公交前往医院看病，行驶途中婴儿气息渐弱，该男子请求临时打车，这是打车前往医院啊，得下车呀。公交司机是征得了其他乘客的同意之后，决定赶紧停止运营，即刻前往医院，最后及时抵达，为婴儿赢得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嗯，近日江苏常熟韩某和两位朋友在火锅店就餐的时候，不小心把打火机掉进了火锅里，随后服务员在捞取打火机的时候忽然爆炸，导致韩某和其朋友后背、腿上等部位受伤。民警在这里就提示，打火机掉进火锅，首先要把火关掉，然后疏散人员，可戴头盔、手套等把锅端走处理。 另外8月30号，根据相关的报道，吴谢宇的辩护律师冯敏处了解到，当天上午他到福州市第一看守所完成了对吴谢宇的会见，吴谢宇向其表示对一审判决不服，将提起上诉。8月26号上午，福州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吴谢宇故意杀人、诈骗、买卖身份证件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以被告人吴谢宇犯故意杀人罪、诈骗罪、买卖身份证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103,000元。 根据相关媒体报道，土耳其即将与阿富汗塔利班达成一项协议，承认塔利班政权，并和卡塔尔合作运营喀布尔机场，为塔利班吸引外国援助和投资铺路。报道还援引两名匿名人士的话称，上述协议将于美国从阿富汗完全撤出之后最终敲定，目前正等待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签字批准。报道还说，协议敲定之后，土耳其将通过一家由该国前士兵和警察管理的私人承包商为喀布尔机场提供安全保障，土耳其特种部队将身着便衣在机场周围保护阿富汗公民。 好的，我们这时段的资讯给您介绍到这里，还有一点点时间，再来读几个经典的好的留言吧。 嗯，是的，其实能和我们分享今天这个满足感的朋友哈，我觉得这个小日子应该过得都挺红火的。 小明同学他说了，吃美食的时刻是最满足的。 嗯， 闲人北三也说了，大碗吃肉、大口喝酒的时候是最满足的。 没错，还有核桃，他还给我们发了他今天让他大为满足的各种虫子，我看了之后打算找一找拉黑键在哪里。 哈哈，志宏春秋他在微博说了，老话说知足者常乐，也容易满足。他说退休7年了，家庭和谐，小孙女10岁，小孙子3岁，退休金够用，非常的满足，也是感谢赶上了这样的一个好的时代呀。 嗯， 是的，我们今天跟您一起聊了很多关于最有满足感的这件事儿啊，大家都是分享了好多好多，是夏萌和康乐在晚高峰的5点到7点一块儿陪伴大家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金戈铁马节目。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还要送您一首歌曲，这歌曲就叫满足。在这首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的是专题的相关部分。 明天晚上晚高峰我们接着聊啊。 眼中缀满柔软的流言，手边是你寄的明信片，你尘世的风物，春闲的弧度，渐渐都看得清楚。荧幕放映温暖的画面，记忆就像旋转的胶片，沿时光的刻度，一帧帧记录，成为最珍贵留念，只想细心守护。